手的恋人，换了多少肩膀，岁月太匆忙，清醒还可以用回忆慢慢疗伤，太多的孤独都不如领悟残酷人情或世故，当饮浊酒一壶，路过的幸福用一辈子做的赌注，没有人赢过也没有人输，人来有人往，每一段来了又走的感情让自己成长，岁月多叫人惆怅，那匆匆路过的幸福要懂得欣赏，自己成长。